虽然每天都有拥挤的车流，繁忙的工作，但如果能在忙碌中找寻休憩，在平淡中找寻快乐，其实幸福就是这样的简单和温馨。北京时间下午四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。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，80平米全包整装，最低仅需79,900，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，80平米不到8万块。预约电话400078-8395，400078-8395。 959资讯快报。 近日，保定市举办第91期领导干部大讲堂，邀请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、欧洲与欧亚研究所副所长刘华琴就“一带一路”战略与新时期中国的对外开放进行专题讲解。刘华琴从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提出的国内外背景、战略内涵、建设模式及实施构想等方面，详细解读了“一带一路”战略意义、战略布局、机遇挑战。涿州市副处级以上领导干部、各乡镇办事处、市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、市委党校全体教师、京南经济开发区正科级以上领导干部、市发改局、商务局、工信局、交通局有关干部，在涿州高新区分会场收听收看。近日，北京轨道交通技术装备集团领导来涿调研，共同探讨合作意向。保定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协同办主任杨军，涿州市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王志前陪同调研。王志前详细介绍了涿州市产业空间布局规划、网格化生态空间布局规划、城镇空间布局规划等具体情况。双方希望今后多加强沟通联系，互惠互利，携手推动双方共赢发展。为进一步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政治价值观建设，按照涿州市“中国梦赶考行”宣传教育2017年工作安排，6月9日，市委宣传部、团市委组织开展了“全市讲好赶考故事”主题演讲比赛，市委常委、宣传部部长、农工委书记刘丹出席活动。据悉，从5月份开展“讲好赶考故事”主题演讲活动以来，经过广泛发动、层层宣讲、选拔推荐，最终选拔出26名进入了决赛。 好音乐959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吹红了桃花，吹绿了柳树，你在路上总会安慰谁。吹醒了青蛙，吹来了燕子，我在城里刚好缺了水。你总敢带来地下的玫瑰，能否收回地上的滋味，有人照顾不归。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。你会对我想对，会不会对不对，也难怪我有点累。冬里舍冬日睡，月上草春风吹，留下借我过水。追过玉门关，追过南泥湾，你在北方注定抛弃谁。吹走了河水，吹散了云堆，我在世界不巧背着谁。你可以总有三月的梦泪，能否保证10年的约会有人放生不归。春风一吹想起谁，有所谓无所谓，只要不后悔。春风一吹忘了谁，我上一次流泪有几岁。你会对我想醉，会不会对不对，

惜眼泪没有声音。有一些人容易动情也容易忘情，我爱过了你，心永远在那里。

紧张，因起似狂想。望见小娃娃，一转眼间花嫁，教妈妈痛哭，心中挂玫瑰。沿路在晒中下来，人间的爱来自最爱，最爱花，花光一刻当下，即使已渐明变真假，开始觉时间不可怕，盛放烟花，烧起了热城吧，大半生过尽无限。 空气。